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周日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9度。总体来看，双休日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适中，能见度尚可，大部分的时间适宜假日出行。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现在京津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上清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太阳宫桥到京城主收费站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的三荣桥到双元桥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很多准备去留学的同学都会对美国文理学院有很大的偏见，认为文理学院就是国内二三本，还不如不去留学。很多文理学院在权威排名中都未曾出现。文理学院小，学费还贵，就业难。但是也有人说，美国文理学院虽然以学院结尾，却是名副其实的精英学府。那么文理学院实际上的情况是怎样的？申请难度有多大？学费昂贵的文理学院是不是一个砸钱的泡沫呢？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北京时间17点33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周末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留学的话题。今天呢已经是我们的美国留学申请季为大家安排播出的第五期的系列节目了。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的文理学院究竟到底是不是一个砸钱的泡沫。很多的同学对于文理学院的认知上啊会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除此之外呢对它还有诸多的误解。那么在今天节目里呢，我们不仅要为大家消除这些误解，同时还要为大家特别的谈到什么样的同学适合申请文理学院，究竟应该怎样去申请文理学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有问题，也欢迎您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 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教育部紧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严禁商业广告进中小学、幼儿园。本市中小学集团化办学和学区制管理意见出台，促进首都教育质量提升。中国国际教育展10月20号开幕，40个国家和地区院校参展。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日前，教育部办公厅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坚决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商业活动进入中小学和幼儿园。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重点排查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商业广告活动，或利用中小学生和幼儿的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校服、校车等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等行为。此外，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各类进校园活动备案审查制度，对活动内容、具体方案、举办单位和参加人员等进行严格把关。凡未经批准的活动，一律禁止进入校园或组织中小学生在园幼儿参加。近日，关于推进中小学集团化办学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推进中小学学区制管理的指导意见相继颁布。指导意见指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集团化办学着力实现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扩大优质教育的覆盖面和受益面。学区制管理着力实现区域教育共建共治共享，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格局，提升区域整体教育质量。随着两个指导意见的颁布，集团化办学提出了促进优质均衡，实现共同发展，坚持资源共享，激发办学活力和鼓励办学特色等五项办学原则。而学区制管理提出坚持优质均衡、资源统筹、多元共治、因地制宜和创新开放等五项管理原则。被誉为留学风向标的中国国际教育展2018将于下周日在京开展。主办方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今天下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约有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所教育机构参展。俄罗斯组成国家展团，携40多所顶尖院校来华揽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本台记者苏小坤。小坤你好。 主持人好。中国国际教育展每年举办一届，至今已经举办了18届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沈雪松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展会主宾国是俄罗斯。近年中俄两国学术交流与合作发展迅速，目前在俄罗斯就读的中国学生已经超过了3万人，在中国就读的俄罗斯学生约18000人。中俄双方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计划到2020年双向互派留学人数到达10万人。据介绍，2019年俄罗斯将把中文纳入国家统一考试，这是俄罗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相当于中国的高考。俄罗斯留学费用每年学费约合1万到3万人民币，相比于西方国家十分低廉和实惠，每年还向中国提供900人国家留学奖学金。2016年年度世界最佳大学排名中，俄罗斯高校数量从13所增加到24所，其中莫斯科罗蒙索诺索夫国立大学排名最佳，位列世界第188位。俄罗斯大学理工类、艺术类、文学类等学科专业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并在教育质量上有较高水平。截止目前，国家公派留学基金资助的学生在俄罗斯37个城市共114所高校学习。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采访报道。 好，感谢小坤连线，再见。 朝阳区11号首次公布了高校毕业生选培计划，2019年全区将会招录100名优秀高校毕业生，提供落户北京、人才公寓、专项资助、重点培养等10条政策支持，吸引优秀人才。据了解，本次选培计划划定了综合经济、智慧城市、文化创新、生态建设、城市规划、社会治理六大类领域的急需人才范围，具体细化为50余个主要学科方向。此次选培计划的招考程序与普通公务员招录相同，具体的岗位、专业等资格条件要求以北京市对外发布的公务员招考公告为准，符合条件的2019年应届毕业生可以在北京朝阳选培计划微信号进行线上申请。随着互联网科技的迅猛发展，各式各样的软件也是层出不穷。现如今，小学生做作业都用上了 APP 软件，部分家长反映孩子用手机 APP 做作业的效率是非常低的，发现作业 APP 软件嵌入了多款的游戏。经记者调查后发现，多款的作业 APP 内藏有游戏，游戏当中出现贴吧教学生追星的现象。对此，法律专家表示， APP 软件上植入游戏及画面的诱导性很强，孩子很难控制，孩子就是进入游戏然后支付费用，如果金额较大，超出了未成年人的处理民事法律行为，其监护人可以追回消费。2018全国青少年中小学生 U 系列冰球锦标赛日前落幕，作为全国青少年冰球开展最红火的地区之一，北京此次派出了10支球队，最终捧回了 U10、U12、U14、U16 男子组和 U12 女子组五座冠军奖杯，战绩领跑全国。根据最新的统计，在市冰协注册的运动员、教练、裁判总数已经超过了4000人。本月末即将打响的2018到2019北京市青少年冰球俱乐部联赛参赛人数将会超过3300人，参赛队伍多达199支，将会在约5个月内进行820余场比赛。参加本次 U 系列比赛的北京 U10 男队和3支 U8 队伍便是根据上赛季联赛成绩临时组建的，庞大的参与基数造就了北京冰球的骄人战绩。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张征为您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今天的留学面对面。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美国的文理学院。大家有问题也欢迎您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很多准备去留学的同学都会对美国文理学院有很大的偏见，认为文理学院就是国内二三本，还不如不去留学。很多文理学院在权威排名中都未曾出现，文理学院小，学费还贵，就业难。但是也有人说，美国文理学院虽然以学院结尾，却是名副其实的精英学府。那么文理学院实际上的情况是怎样的？申请难度有多大？学费昂贵的文理学院是不是一个砸钱的泡沫呢？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留学面对面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到的留学专家是石岩老师。石岩老师您好。 大家好，不好意思，我的嗓子依然很难听。 依然这个十一假期还没养好。 对，还没养好。 对，这充分证明石岩老师已经是充分进入状态了。 是的。 是吧，我们呢，对，我们因为一直在讲进入到这个90月份是美国申请季的应该是一个高峰期，对吧？ 啊，所以呢，我们也是适时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呢，给大家推出了一系列的美国留学的节目。今天呢，要和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文理学院。其实这个文理学院呢，它诞生的时间不是特别的长，应该是19世纪中期左右吧。 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文理学院它可能是大学的一个雏形。 嗯， 因为尤其是在美国，它最开始的时候综合性大学并不多，而且那个时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得起大学。那么这些为富家子弟和上社会上流人士的孩子准备的学校就这样出现了，就是文理学院。 对，所以你说这个富家子弟上的这样的一个高等学府， 对， 它就有它的局限性， 对， 对吧？这种局限性呢，就是大家对于这样的学校了解认知的程度就不是特别的全面 了。对，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家长，而且有一些中国家长他会把文理学院跟社区学院弄混，他觉得这是一个东西。 对，没错。 对， 确实是有人说呢，说上这个美国的文理学院呢，基本上就相当于国内二三本学校。 对， 啊，对吧？那与其上这文理学院呢，还不如咱不出去留学呢，这是一种说法。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中国的这个学生家长喜欢看排名， 对， 对吧？很多美国文理学院呢，它的这个身影不曾出现在世界上各大高校的这个排名的这个榜单当中。 对，但是因为是这样，我们的中国家长呢，他自己也不会去这个真正的这个排名网站上去看，他们看到的呢，基本上都是我们中国翻译过来的，百度上面出来的这种。可是呢，因为文理学院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东西，所以说很多人他并不把文理学院翻译过来。其实文理学院在比如说美国新闻像这样的排名榜上，它有自己的一个排名，包括文理学院的前100的排名这样，虽然文理学院本身也不多。 所以呢，正是因为他自己很特立独行，所以人家呢就专门给他拉出来单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排名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认知到的文理学院规模小， 对， 对吧？比较小，学费还贵。 一般来说，文理学院的学生大概都在1-2000名左右，有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我们中国的一个中学的。然后呢，他的学费整体来说都比较贵。普通的文理学院它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也要到6-7万美金，那这个可能已经跟顶级的综合性大学的学费加生活费比起来差不多了。但是其实呢，它虽然说它很贵，可是它在奖学金发放方面还是很慷慨的， 很大方的啊。所以呢，这是大家对于美国文理学院认知上的这种误区，对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又说文理学院到底是不是一个砸钱的泡沫？ 对， 那就是说它学费又贵。 嗯， 那么我们花这么多钱去读它，究竟值不值当的？ 我可以用一个数据来告诉大家值不值当。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有人做过一个统计，美国一共有228所文理学院，它占美国高等教育的5%多一点。美国只有不到5%的毕业生可以进入到文理学院学习，但是美国有19%的总统和20%的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本科阶段毕业于文理学院。 哦，所以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它应该算是一个精英教育。 精英教育 啊， 我们中国人知道的比较多的就是宋氏三姐妹， 对， 他们都毕业于美国的威斯里学，他们其实都刚开始是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然后后来在最后的时候呢，由于宋霭龄和宋庆龄都毕业了，那么宋美龄一个人觉得说不方便，所以他就转到了威斯里 college， 就是一个也叫威斯里学院，那么大家可能就误以为他们三个都毕业，但他们三个确实都毕业于美国的文理学院。 这个呢是我刚才说的，现在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对于文理学院的这种认知上的误区啊。平时还有没有跟石老师提一些个特别稀奇古怪的关于文理学院的问题的？ 其实很多时候，像我刚才跟大家说，他们都以为文理学院跟社区大学是一样的。那么还有的家长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家长他可能似乎考虑的比较周到，他说文理学院那么少的人，那是不是他的整体的设施就不太好呢？确实是这样的，他没有办法像综合性大学一样有那么多的图书馆，有那么多的健身房，有那么多的专业，但是他有自己的优势。所以呢，很多家长呢，他会考虑到这一点。再有呢，有一些家长说，那我听说他们文理学院都是比较有钱人家孩子去的，是不是他们整天就在那儿学习呀，不玩了呀，他们的这种状态不好呀？ 对， 其实这种问题都有。可是其实我觉得，当孩子们真正去了之后，他就会发现，哎，原来不是像传说中的那样。 对，石老师这样，其实与其咱们俩在这说，不如咱们听听人家正在文理学院读书的孩子， 好呀， 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那么我们之前呢，采访了美国巴克内尔文理学院大一的学生 生刘兆忠，这巴克内尔文理学院是一个不错的学校吧？ 哦，非常好，30名左右的文理学院。 好啊，全美一共才200多所，它是排30名左右的一所学校。 而且可以这么说，你能够申到30多名的文理学院的学生，你申美国前30的综合性大学基本上也是可以。 问题不大了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之前在没有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听说文理学院就是那种 party school 嘛，还有听说可能会有种族之间的会有一些小摩擦，但是到这边发现之后，大家其实都没有这些问题。就是 party 的话，就是也不是所有人都去，而且可以选择去或者不去，大家学习氛围都挺好的。就是如果你想放松的话，也可以去 party， 也不会说很难融入什么的。就是还有一个是种族的问题，就是发现这个学校它确实以前有种族歧视历史，但是现在特别注意这个方面，大家相处的都很和蔼。就是我很多朋友也都是就是黑人或者是白人或者是亚裔都有，然后就也没有说是真的像在网上有些帖子中说到的某些文理学院会歧视，这个是感受到的不同。 这个是大家担心的这个两个问题啊。 对，其实他刚才这孩子说，他说那个种族歧视它是有历史，为什么呢？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么说吧，最开始的时候文理学院大部分都是男子学院和女子学院，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美国也是男女授受不亲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那个时候在美国的种族歧视，黑人啊亚裔啊受到歧视。因为我们知道黑人能够坐公交车，他也是在最近的这百年左右，可能甚至还不到百年，对吧？那么文理学院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美国那种上流社会的人上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可能看不起黑人，这个对于当时来说也是很正常。但是在现阶段，无论是文理学院还是综合性大学，种族歧视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一旦有人产生这种问题，你汇报给大学，大学是非常慎重的去面对这个事情，或者说大学是非常极力的去避免这个事情的。 是的，所以呢，就是一个是富家子弟的一个高端俱乐部，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了。 对，不用担心。 既然是精英教育，虽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代表他们就是 学习也非常好，非常优秀， 对吧？所以呢，我们中国家长其实担心的这两个问题，其实是都不复存在的。 对，而且文理学院这可能也是他的一个解释了，大部分都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不是在大城市。 对，就是有钱也没地儿花去，是吧？ 对。 好，那么我们做个总结吧，咱们一起来听听究竟什么是文理学院，做个总结。 文理学院又称博雅学院，是美国高校的重要种类之一。文理学院一般只奉行博雅教育，以本科教育为主，规模小而精的大学。文理学院注重全面的综合教育，强调发掘学生的思维潜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人发展。其课程设置以基础学科为主，涵盖艺术、人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门类，以此来区别于以职业培训或科学研究为导向的综合性大学及各种专业学校、技术高校。美国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从这些文理学院中获得学士学位。在大部分美国人的心中，文理学院往往代表着经典、小规模、高质量的本科教育。许多文理学院的学术声誉往往不亚于哈佛、耶鲁等综合性大学，因而成为了很多美国上流社会及贵族子女的首选。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给大家做了一个小结，究竟什么是文理学院啊？我们呢已经是做了一个概念上的认识，而且呢也破除了很多大家对于文理学院的一些认知上的误区。虽然文理学院它是以学院为结尾，但名副其实的人家真的是精英学府啊。而且很多的优秀的文理学院录取的难度非常的大，申请难度非常的大，和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些个藤校相比，其实是相差无几的， 相差无几， 对吧？那么美国这些文理学院他们的教育教学的特色还有他们的优势究竟是什么，特别是对于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肯定会不自觉的和综合性大学我们常说的大优你去做比较。那下边咱们就各自比较一下各自的这种优势，好吧？咱们先说综合性大学和这个文理学院大概的一个区别会是什么。 综合性大学跟文理学院我们最直观上的就是规模， 因为综合性大学一般来说学生都是一万起，有的学生可能要有需要有三万四万，然后呢校园特别的大，专业特别的齐全啊，基本上你能想到的专业他们都有，学生呢收的也特别的多。你像比如说一般来说每一年的本科新生可能都要招到5000人左右，可是那个文理学院呢它就比较小，它整个学校加起来4年的学生都不会超过2000人、那它专业呢也比较少，主要是以基础教育为主，比如说文理的这样的基础教育，什么化学物理啊这种。确实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实验的实验室啊，然后呢这个健身房呀图书馆呢确实也没有文理性那个没有综合性大学多。但是呢你像综合性大学你可能会有1-200人的大课。这个大课呢上起来教授也不知道你是谁，那最后呢 你来没来也无所谓， 对，也不太清楚、可是文理学院的话你想逃课基本上不可能，上课的时候呢10个人的课经常有20个人顶多了，教授第二堂课见面就知道你是谁，你只要但凡这堂课上少了一个人教授都知道，大家都是面对面的去进行研究和学习。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文理学院跟大优之间基本上的差别， 就是这种规模上的这个差别是一目了然的， 对吧一般的像这个文理学院一个班级差不多是多少人？ 10个人左右吧，都不会有超过20人。因为正常来说综合性大学它强调的是说我们有小班教育，它其实是有大课的。那它的小班一般顶多是17人到20人。可是它就是说师生比大概在1:17到1:20。可是文理学院基本上的师生比都是在1:10。 1:10，那也就是意味着一个学生受到老师更多的关照。 对。 你和老师之间的互动就会更多。 非常多。而且文理学院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你有可能认识你们全校所有的人。 哦。 对，你想1000多人，对吧，可能跟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学的一个年级也差不多了。 如果你但得出色一点的话，有可能全学校的人也 都 会认识你。 对吧 这是我们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综合性大学和文理学院啊规模上完全不一样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小班制教学，所以呢你会更多的和自己的老师还有同学们产生更多的这种互动，实际上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会有益于大家更快的融入到美国的社会，融入到这个学校的学习生活当中去啊。那么除此之外文理学院和综合性大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那么对于不同的同学来讲，究竟在综合性大学和文理学院之间怎么样去做这个选择，如何去做这个申请呢？我们在稍后时间段的留学面对面节目当中再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及时给我们提问留言。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3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莲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周六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周日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9度。总体来看，双休日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适中，能见度尚可，大部分的时间呢适宜假日出行。接下来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这个时间段呢，先和大家关注一下轨道交通的情况。现在10号线惠新西街南口到芍药居区间段的车厢内乘客较多，较为拥挤。5号线惠新西街南口站站台后车乘客比较多。另外呢，北二环德胜门桥下东向西有故障车，造成了后车拥堵。再来关注几条事故路段。现在京承高速望河桥出京方向有交通事故，后车短暂排队。西二环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北向南方向有故障车，受其影响，西北二环外环方向队尾已经排到了钟楼北桥。西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队尾排到了广安门桥。另外，西二环阜成门桥以及阜兴门桥南向北方向的分别发生的交通事故，也请后车小心注意避让。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很多准备去留学的同学都会对美国文理学院有很大的偏见，认为文理学院就是国内2、3本，还不如不去留学。很多文理学院在权威排名中都未曾出现，文理学院小，学费还贵，就业难。但是也有人说，美国文理学院虽然以学院结尾，却是名副其实的精英学府。那么文理学院实际上的情况是怎样的？申请难度有多大？学费昂贵的文理学院是不是一个砸钱的泡沫呢？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美国文理学院到底是不是一个砸钱的泡沫？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和大家关注的是美国文理学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美国留学专家石岩老师。今天说这个文理学院和我们大家平时认知到的美国的那些综合性的大学有它特别本质上的区别啊。刚才呢，我们刚说宏观上面来讲一目了然的就是规模上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吧？另外一个，我们这有听众朋友刘连苏想问一下石岩老师，石岩老师说现在美国的文理学院只提供本科教育吗？有没有研究生教育呢？ 这是美国文理学院的另外一个特点，它主要以本科生为主。现在有一些文理学院提供了硕士，但是其实是非常少的。而且，说实话，我们也不太建议学生去文理学院读硕士，因为它本身规模很小，它的硕士呢，也没有那么多的专业可以选择。所以，如果孩子想要去读硕士的话，还是建议去大 U 比较好。 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区别。大部分的文理学院，应该说绝大多数文理学院，它只提供本科阶段的教育。 它只提供本科阶段教育，而且它以基础教育为主。这也是为什么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说，如果这个学生想申奖学金本科，那我建议他去申文理学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综合性大学啊，他把更多的奖学金都给了硕士生和博士生。文理学院他没有选择，我只有本科生，所以我把很多钱都给了本科生。申奖学金的孩子呢，就申文理学院会比较好一些， 助学金奖学金更慷慨一点， 非常慷慨， 对吧？那么从专业设置上来讲，也是会有区别的，对吧？ 对，因为他学生少，学校的规模小，那么他不可能有那么周到的全部都有的这种像综合性大学一样恨不得市面上需要的专业他都有。综合性大学它其实是以技术培养、技术培训和就业方向为主导去设置它的专业，而文理学院呢是以基础教育为主，所以你能看到的文理学院基本上都是基础教育，什么物理化学呀、人文呀这些，那什么工科呀、商科基本上就没有的， 就是基础学科会更多， 对 吗？ 对对，或者以基础学科为主。 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也谈到了，就是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些文理学院，如果你去申请相对等排名的美国的那些个牛校， 对 啊，他们的会比较认可文理学院的这些学生的。 对， 对， 其实美国人或者说美国的大学，他们都非常认可这个文理学院的基础教育。因为本身你大学阶段其实学的还是基础教育嘛。那拿我两个学生为例，我一个学生呢，他上的是圣劳伦斯大学，这是美国一个排名50多的文理学院，他今年排56名。那么他是五年以前去的，他现在在康奈尔大学读化学的博士，博士全奖，而且他当时是非常快的，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拿到了康奈尔大学和密歇根安娜堡大学的博士全奖，这个都是美国前30的综合性大学。还有另外一个学生，他上的是美国大概40多名的一个文理学院，那么他现在在耶鲁大学读经济学的硕士。 有一个数字说，毕业文理学院最终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学生比其他院校多出2倍。 对，因为怎么说呢，很多综合性大学的学生，他比如说你学商科，他可能本科毕业之后他直接就去工作了，可是文理学院因为它是以基础教育为主，所以大部分学生在进入文理学院之前，他就已经做好了读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的准备了。 这是我们都说到的是文理学院它的这种优势，但实际上相反的那一面就是它的所谓的劣势。你比如说它的专业有限。 对，专业非常有限， 对吧？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文理学院大部分都是私立的吧。 对，所以它很贵。 对，所以呢费用会比较的贵。 对， 再有一个呢，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受制于它的影响度，大家对于它的了解和认知并不是特别的多。 对，所以说有一些孩子如果说他毕业之后就想工作的话，就不建议他申请文理学院了。 再有一个，他每年在录取国际学生上会不会也比这个就是美国其他那些个综合型的大学啊会要少很多？ 它少很多，但是你从比例上来讲它并没有特别的少。一个是因为我们申请的人本身就比较少，另外一个因为它学校规模小，它每年可能只招，比如说它这一年的本科生它只招100个人，可是综合性大学它这一年要招3000个人，那你同等比例上的话，它可能这100个人里面中国人或者亚洲人只有几个，那综合性大学它招3000人，它可能这就几百个了。 但实际上对于国际生和这个美国本土学生，它的比例和那些个综合性大学不会差太多， 不会差太多的， 是吧？ 但都是择优， 但只不过它的基数是少的。 对，基数少， 它基数少，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申请的人也会少。 对，而且他的申请人确实是很多时候美国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才会去申请文理学院。 嗯，所以就是在文理学院就读这些学生，是不是学校对于他们的要求的素质会更高？ 会更高。他们对于学生的本身的性格、他们的爱好，包括他们的这个他的性格上的特点，要求都会更高。其实，在美国基本上只有两种人会去申请文理学院，一种是家里面条件非常好的，就我们说不差钱儿、他可以付得起文理学院这么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另外一种学生呢，就是说他们本身非常优秀，那但是他家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多钱，他冲着文理学院这种高额的奖学金去的。因为文理学院他很多学校是可以给到全额的，你既不用交那个学费，生活费我都给你全包。 哦，就读文理学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呢？我们继续再来听听目前正就读于美国巴克内尔文理学院的大一同学刘兆忠啊，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觉得文理学院真的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真的感觉有融入美国的学生的氛围，还有美国的学生他们的文化。和大U的同学聊天的嘛，他们说没有什么机会和外国人说话嘛，都是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待着。然后我觉得文理学院的话，因为我们总共就20多个中国人，还有很多人、还算上 NBC 了，所以你基本每天不可能不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就课堂里然后舍友全部都是外国人，然后真的能交到非常好的外国朋友，然后也不会说是中国人就和中国人一起玩，美国人就和美国人一起玩，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推荐点就是真的学术要求很高，如果是想要专攻学习的话，真的可以来这个学校。它坐落在就是那个路易斯堡附近的话，娱乐设施就比较少了。我不知道每个省市内的文理学院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这种比较乡村的文理学院的话，它就是你除了学习也没有什么别的可干的，所以大家基本都每天图书馆都是满员，同学们都去图书馆。还有一个是因为课业确实压力太大了，所以学习占了很多时间。如果想要就是遏制住玩的冲动，想要学习的话，是一个推荐。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看来读这个文理学院不是一件特好玩的事儿，是吧？ 对，这孩子其实说的特实在。嗯、因为你进入文理学院的话呢，你就有两个在就是你比如说是生活上，我们刚才说这个孩子说的就是说他中国人特别特别的少、你不得不跟外国人一起，或者不得不跟美国人在一起。那么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性格比较内向，或者说他不太好愿意跟外国人交流，那他可能就不太适合去这种文理学院。你身边全部都是外国人。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因为学校比较小，刚才我们说他每个班的人比较少、老师呢他就有点像中国那种高中一样，老师他真的是可以 时时刻刻都盯着你， 对 吧？再有一个呢，大部分的文理学院都不是在繁华城市中间的。 对，大部分的文理学院都比较偏。你像当然有一些文理学院是在城市里、比如说像巴纳德女子学院，就是哥大对面的那个，但这种学校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学校都在那种相对来说我们知道小镇上。所以呢这些学生呢可能周末的时候开车出去到附近的大城市买点东西逛一逛，但大部分时间他们没有选择性的只能在学校里面学习。 所以就是没别的事儿干，学习是你在这个当地生活的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对，他们学习压力也蛮大的。 所以这个是不是这些文理学院他是有意识是这么样去做的，从他最开始文理学院诞生之初， 对， 他就是希望能够培养一个更加纯粹的或者说是叫做学术型的这种人才。 对，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得起大学的，对吧？那么上流社会的人他们说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更多的这个知识文化也好，或者受到更多的教育也好，那么他们可能相应的就是不希望说把这个学校建在特别繁华的地方。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另外一点，大部分的文理学院包括一些私立大学，它其实都是私人出资建造的。那么你要买地皮的话，你去城市里买地皮跟在这种镇里面买地皮的价格也不一样。 之前 网上传的最多的就是那个深泉学院、 啊、对对对， 这个也是一个文理学院吧？ 对，它是文理学院。我觉得它是把文理学院的教育目标特别的标准化、终极化了。当然并不是每个文理学院都像他们那么极端、嗯、但是深泉学院它确实是在锻炼，因为他是男生嘛、 嗯、 在锻炼男说或者说一个男人的毅力、体力、自学能力这一方面，真是做到了极致。 哦，这是一个极端化的一个文理学院是吧？ 对、 啊、但是从里边出来的学生都是非常优秀的， 对对， 是吧？所以你会看到每年说有一个中国孩子能够进到这个深泉学院，那都是一个大新闻。 好像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中国学生， 只有两个。 目前为止好像只有两个。 好吧，啊，大家多多努力吧。来看看听众朋友问题，行李呢？这问题有点大啊。他说请教一下石岩老师，在这个美国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文理学院当中，究竟应该怎么选？ 啊、哦， 这问题有点大啊， 确实是。 那咱们就这么着，顺着他这问题，咱们就说说接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什么样类型的学生， 嗯， 你去适合选择不同类型的这个学校啊、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先说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那么美国呢，确实公立学校的排名比较低一点，像加州那几个呢比较特别，但是加州那几个呢，它的收费跟私立大学差不多了。我的建议就是，如果家庭条件不是特别特别好，那你在学费上面要考虑的话，我建议学生选择公立大学，它学费比较便宜，性价比比较高。那么私立大学的话呢，它整个的学费会比较贵一些。私立大学跟那个文理学院都是一样的，它呢对你的这个家庭的条件要求会比较高一些。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在文理学院和综合性大学中间相比较，我认为呢，第一，如果这个学生家庭条件，可以说是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出国留学，那么我建议他去文理学院、 嗯、 因为你只有去文理学院，你基本上才有这个条件去申请高额的奖学金。现在综合性大学能够给到本科生高额奖学金的可能性不大了，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 嗯、 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学生呢，他不太在意一个学校的校园设施，或者说你不太想要说我一定要去一个有大学样子的大学、 嗯、 你比较喜欢这种小学校的氛围，那么他比较适合去这个社区学院。如果你说我是想选择哎好几十个专业随我挑，然后呢一定是走在徜徉在大学的校园里面，看到很多人教授匆匆从我身边走过，那这种你还是要去这个综合性大学，甭管是私立还是公立、 嗯、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学生啊，刚才那个刘兆忠同学说过了，如果这个孩子本身相对来说比较腼腆，或者是说他并不是特别的愿意跟人沟通，你也别强制性的要求他去文理学院，因为在文理学院里面没有那么多中国人跟你在一起，有的时候孩子本身出国他的压力就会比较大，这样的话他的心理产生一些我们说现在抑郁症比较多、 嗯、 也就不好了，对吧？ 对。 再有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同学他可能比较不去考虑的，就是说你到底要做什么。我们中国学生他往往说我先上了大学再说， 对， 以后干什么再说。你如果说是有这种想法的话，我劝你还是去综合性大学，因为你基本上在上文理学院之初你就要考虑我的未来。上文理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是一定要读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的，否则的话文理学院的基础教育可能不太能够满足你的就业需求。 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包括像综合性大学，它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也是通识教育。 对。 而文理学院呢，实际上它是不是也是强调的是通识教育？ 对，文理学院其实也差不多，它第一年、第二年也是通识性教育、 嗯。 但是呢，因为它第三年、第四年，它也没有那么多专业可以让你选择、 嗯， 它依然是以基础学科为主。 嗯，所以就是文理学院，它虽然是通识教育，但是它会把这些基础性的课程给你，它的宽度给它延展的会更宽， 延展的会更宽， 对吧？ 因为你通识性教育啊，综合性大学里面，比如说。我虽然学的都是通识性教育，可是呢，工程学院它有工程学院的偏向、 嗯、 文理学院有文理学院的偏向，商学院有商学院的偏向，但是呢，这个文理学院它就没有这一点，它所有的人都在一起。 嗯，那也就是意味着，如果你要去申请文理学院，其实你未来的目标方向应该是比较清晰的了。 对。 啊，好，那么这个呢，是对于大家在美国三类不同的这个大学当中究竟是怎么样去做这个选择给大家提供的意见和建议啊。那么具体到我们入读了这些个文理学院之后，真正的学习体验感受是什么，我想大家也会特别的 关心啊。我们呢再来听听刘兆忠同学啊，在这个文理学院他的学习的感受。 宿舍和各种硬件条件都觉得是挺好的，然后学习方面就是他有很多的 study group， 还有 office hour， 就是单独的一对一辅导，还有学就是 TA 嘛，就是也是学长学姐会帮助你，如果你只要是想学好的话就不可能有问题的，我觉得。因为辅助实在太多了，可能是一个小时的课堂那你可以得到三个小时以上的辅助，我基本都不用什么那么三个小时完全的辅助，可能一个两个小时就 OK 了。让我感到有压力的就是他们这个学校的就写作课程和那个专业课都挺难的，然后就压力比较大。因为虽然我是一个工程院系的学生，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写作课，就是每天可能阅读的那个那几周的话，每天要读100多页的就是书籍，而且就比较深刻。然后 paper 的话也已经写了不少了。虽然我是工程学生，但是对于文科的要求也挺高的。对于专业课的话，基本每天上课都挺多的，有一天就是那种早晨8点到晚上10点的那种，都是加上实验什么的，都是就是专业课也压力比较大。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听得出来学习压力还真的是挺大的，而且呢看大家听到的这个大家的那种学习的状态都特别的好， 就每天、其实美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就是包括综合性大学也是学习压力很大，因为他要求你自学能力比较强，老师上课之前就会给你很多的这个书，告诉你要读从哪页读到哪页、然后呢你有什么东西课上你就要提出问题，不懂的话呢你课下还要再问，只是说因为综合性大学学生实在是太多了，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学生说这种课后辅导课、那可能综合性大学你每个人分配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多了。 是，我们在对这个赵忠同学采访的时候，当时正是美国凌晨2点，那个时候他是应该是刚刚学习完回到自己的这个宿舍当中啊，确实是特别的辛苦。那么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就请石岩老师给大家要来介绍一下，一个是美国文理学院大家认知少，那么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大概的排名的情况，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做选择。再有一个，我们在做文理学院的申请的时候，和我们常规的申请这个综合性大学会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和差异啊？或者就是我们需要用自己哪方面的能力能够去打动文理学院招生官？ 其实我们就是很多学生他已经听说过一些这个美国的文理学院，比如说这个威廉姆斯，然后呢阿姆赫斯特，然后包括威斯利，我们就是特别有名的威斯利安的学院，然后还有呢那个伯纳德明德曼和莲，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听过，这是一个女子学院，然后呢我们中文翻译的又特别的美，这些都是美国排名特别靠前的文理学院。但是说实话，如果你想申请这些学院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有很多学生他可能说，我觉得我哈佛耶鲁我都能被录取，可是我要申请威廉姆斯我不一定会被录取。那么我建议的是，如果这个学生他拥有了申请美国前30的综合性大学的能力的话呢，我建议他在申请文理学院的时候呢，也不要把全部目光都放在前30。为什么呢？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想要钱，对吧？我们想要奖学金。我建议他们呢，在申请的时候也要看一些包括这个排名在40-50左右的这样的学校，包括刚才我说我那个学生，他是在圣劳伦斯大学一个排名56的学校，当年他申请的时候他拿到了将近$30,000的奖学金，也就是说他每年毕业每年自己家里面只要出不到$30,000就够了，这你在上综合性大学的话，公立大学你也是不够的这个钱，对吧？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你要了解一些学校它的特点。你比如说有一些学校呢，它是教会性的学校，那么它可能是以这个进行 进信教徒为主，或者是以一些这个卫公理会教学那个信徒为主，那你就不要去尝试了，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信徒，这些你一定要注意。在申请美国文理学院的时候呢，其实它的申请整个过程跟综合性大学是没有区别的，你要填网申，你要提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推荐信。但是文理学院的一大特点就是什么呢？文理学院的特点就是它的我们说 essay，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小作文。特别的多，而他方方面面的想要去了解你，因为综合性大学他的这个作文题目就比较简单，比如说他可能说你为什么想来我们学校，你能给我们学校带来什么，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他就比较大众化。而这个文理学院很多的 essay 呢，他就希望从一些小的上面比如说有的文理学院他会说康德曾经说过怎样怎样怎样，还说那种哲学性的东西，然后说你认为这段话有什么含义，它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种你要选出其中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你要说出自己的想法。可能这也是我们中国学生比较欠缺的一点。那么你们要在申请文理学院的时候呢，或者说你要在可能现在初中或者高中的同学，你要想申请文理学院的时候呢，建议你现在就要去了解你想申请的文理学院，看一看他的文书题目，在这个方面去充实自己，这样你在申请的时候才有话可说。 这是在这个 essay 小作文上， 对 他的要求不太相同。再有一个，我们说既然文理学院他培养的是这种高端的这样的这个研究型的未来的这种研究型的人才，他对于学生的就是标准化考试的成绩，然后包括他的 GPA 的这个基点，会不会比综合性大学他的要求要高一点呢？ 我觉得你就是这种的话，你就是参考这个顶尖的综合性大学就差不多。你比如说你想申请前30的这个文理学院，那么无论你是托福成绩还是这个标准化考试成绩，你都要是这个参考美国藤校的这种，就是常春藤学校的这种标准化考试的成绩来看了。另外一个就是文理学院的话，他的面试，因为他申请的人数少，他也能够拨得出这么多人去给你面试，面试就非常重要了。 这个微信网友丽想问一下石岩老师，说申请这个50名之后的文理学院，再去申请排名前30的综合性大学的研究生，希望大吗？ 当然大呀。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的那个学生他是圣劳伦斯大学毕业，这个在美国的文理学院排名是今年是第56名，往年的话他可能一直是在50到60之间。他在申请，他还申请的不是硕士，申请的是博士全奖，这个难度更高。他申请的时候，他申请了一半就结束了，因为他就已经拿到了一个排名在10多名的康奈尔大学和一个前30的密歇根大堡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的博士录取了。 我们再来看看小天儿想问一下志野老师，文理学院有计算机专业吗？ 有的学校有，但是比较少。 它毕竟它不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学科，不是一个综合性的基础学科啊。 对，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 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想做这个文理学院的这个申请，前期其实要做的功课，我觉得好像远比申请综合性大学你要做的功课要更多， 要做的更多一些尤其是像刚才这个孩子问，他说有计算机吗？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少，但是这些年我觉得越来越多，因为这个计算机确实这个是对于不光是美国，对于整个世界的科技影响也很大，所以很多文理学院现在也都有了计算机专业了。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了美国的文理学院啊，希望呢也给大家打开一个通往美国高校的一个全新的一条道路啊。那么我们美国留学申请季的系列的节目第5期到这儿呢也就先暂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石岩老师，谢谢。 谢谢大家。 好了，那么今天的留学面对面呢到这儿就全都结束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稍后呢是我们教育面对面啊，带给各位的品读经典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

可喻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声色也遂然，现于面，盎于背，失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刚刚是方明老师为我们朗诵的《孟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傅佩荣老师为我们详细解析《孟子》，快乐由内而发。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攻儒家哲学、宗教哲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 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孟子。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快乐由内而发。我们学习古今中外任何一种学说，都有一个简单的检验的方法，就你学了之后了解了去实践了，会不会觉得更快乐呢？如果不会，那么这种学问呢，恐怕你学错了，或是它本身有问题。我们今天学儒家也是一样，学的时候就要问自己，我按照儒家的方法去生活，有没有更快乐呢？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啊，特别要看看孟子怎么样谈这样的问题。孟子本人的快乐啊，几乎是不用怀疑的，他是一位儒家的学者，相信自己传承了孔子的理想，又远绍从尧舜以来圣王的志业，他希望德君行道以造福百姓。那么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不是他可以控制的。不过一个人有这么深刻的自信，又有这么明确的奋斗的目标，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想象孟子他过得不快乐。那么以孟子来说，他就公开表示他要学习谁呢？他说古代的帝王里面，像禹治平洪水，周公能够平定周初的叛乱，孔子呢做春秋，他自己呢就要设法继承这三位圣人。他做什么事呢？正人心，习邪说，端正人心，把各种偏差偏颇的言论呢加以批判。所以孟子有这样的抱负啊，难怪他会觉得管仲也没有什么太了不起，他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可以做得更好。他也说过，天子不能召唤老师，何况诸侯，但诸侯如果以礼相待的话，孟子是很乐意的。他的目的当然是希望透过诸侯推行仁政来造福百姓。那么诸侯以礼相待的话，学生们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他说老师周游列国的时候呢，后居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于诸侯，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孟子说，如果是不合乎正道的话，一竹筐饭都不应该接受。如果合乎正道的话，像禹接受舜把天下给他，难道会太过分吗？他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而是为了替天下人服务啊。这是孟子的立场，可以说是光明坦荡。那学生经常提出有趣的问题，也有学生向老师质疑说，你既不耕田也不织布，吃那么多穿那么好，这不是白吃饭吗？这话说实在不好听啊，叫做素餐白吃饭。孟子说，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国君如果听从我们的建议推行仁政，就可以得到安富尊荣，国家安定富强，他得到尊贵跟荣誉。年轻人听到我们的建议如果做的话呢，就会孝悌忠信，那我们这些人不是非常有条件吃饭吗？那孟子在齐国呢，虽然受到重视，给他很高的位置，所谓的位列三公，但他并没有实际的权利，也没有正式的官位，很多事情只能说没办法实现。他曾经劝过一个朋友，本来当县长的，他跟他说，你当县长治一个县没什么太大的作用，你不如申请啊去当一个司法官，因为司法官可以向大王谏言， 好了，他就申请了，当了司法官了，隔了几个月没有什么谏言。孟子跟他说啊，你当司法官就是要谏言，怎么没有表现呢？于是这个人向齐王谏言，谏言没有被采纳，他就辞职了。这个事情传出去之后，很多人就批评孟子，说你替别人出个好主意，让别人辞职了，你自己呢？孟子说什么？我没有固定的官职，也没有进言的责任，所以我要进要退，不是绰绰有余欲吗？我们今天讲一句成语，绰绰有余就来自于这里。所以孟子很了解自己的身份，他后来发现他在齐国很难发挥抱负。那么就好像有人问他说，是不是齐王有问题呢？孟子说，你不要去怪他，天下最容易生长的一种植物呢，你太阳晒一天，再把它冷冻个十天，它怎么样都不可能长好，叫做一曝十寒。孟子认为自己就是太阳，温暖的阳光去照着这个树的种子或者花的种子，但是后面给它冷个冻个十天，我劝大王行仁政，马上就有另外十个大臣跟他说，太麻烦了，大家都吃喝玩乐，你当大王的何必那么辛苦呢？因为你一推行仁政，大王就要跟百姓同乐，就要减少税收啊，啊，省了很多刑罚。结果呢，齐王就没有这个决心，就很难听从孟子的建议了。孟子后来想开了，决定要离开。消息传出去，齐宣王紧张了，因为他知道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啊，在各国之间都有声望，就亲自来看孟子，说：“孟老先生，是不是可以再留下来？我给你找一栋房子，你住下来，每月送点钱给你的学生。”在古代说话婉转，他不好意思直接说送给你啊。然后呢，我有什么问题，大臣有什么问题，随时向你请教。孟子听了忽然很感动，就说了八个字：不敢勤而固守怨也。什么意思呢？我不敢这样向你申请，不过这本来就是我的愿望啊。中国2000多年的知识分子看到这个八个字，没有不感动的。作为知识分子念的书，目的何在？不是为自己衣食谋啊，而是希望能够推动自己的想法，对社会有点贡献，有点帮助啊。但最后还是没办法，孟子发现算了，我的理想行不通，因为你势单力孤嘛，你又是从外国来的学者，那在齐国本地呢，有他各种复杂的政治生态。所以孟子后来决定离开的时候呢，学生跟着走，走了一半，学生说，老师，看你前两天离开的时候好像脸色不太好，心情不愉快，是不是如此呢？孟子就说了一番话，他说，天还不想让天下太平，如果想让天下太平，当今之事舍我其谁。这几个字是孟子书里面最有魄力的几个字，当今之事舍我其谁。他不是为了争权夺利啊，不是说我跟别人比较我胜过别人啊，而是一种他要承担责任啊，我愿意来牺牲奉献，承担责任，给我机会，我一定全力以赴，让百姓过好日子。 孟子因自信而快乐，才会说出当今之事舍我其谁这样豪气干云的话。孔孟之道就是追求止于至善的境界，在这样的追求与担当的过程中，人性得以实现，才可谓乐莫大焉。 真正儒家的知识分子都是从孔子开始，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很少为自己考虑，自己一个人算什么，根本不重要，要过一个平安日子不是很难的事。但是呢，你能够忍心让天下苍生，天下百姓受苦吗？所以孟子就想尽办法跟这些国君们谏言，说什么？说如果你善待百姓，将来可以做得很好，可以称王天下，像尧舜一样。如果你不能跟百姓同乐，将来下场就很麻烦。他就尽量以这种方式呢，来让那些国君了解。可惜啊，这个不容易达成这样的目标。如果让孟子来做，他怎么对待百姓？至少有三点。第一个，保护百姓。所以梁襄王问孟子怎么样安定天下，怎么样统一，孟子的回答就很简单，不喜欢杀人的国君就可以统一天下，就是要保护百姓，把他们当自己的子女。第二个就是要教育百姓，他说在尧舜的时代就发现 老百姓吃饱了穿暖了，生活很悠哉，而没有受教育，就接近禽兽。什么教育？五伦。所以五伦最早是在这个地方明确的把内容定出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好好教育百姓，教育百姓之后呢，大家都走上正路，政府也不用担太多心啊。第三个是要什么？富裕百姓，让百姓能够生活安定，所谓的安居乐业。他提到的井田制度呢，就有这样的构想。那么再进一步看，在孟子里面直接说出快乐的有两段资料。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望天下不欲存焉，这句话就让人振奋了。到君子有三种快乐，在天下称王不在里面。你就想说，在天下称王都不在里面，那这三乐是什么样的快乐呢？他接着说了，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二乐也；得天下因才而教育之，三乐也。第一种快乐，父母都健在，兄弟姐妹都平安无事；第二种快乐，抬头看天不觉得惭愧，低头看人也不觉得惭愧；第三种快乐，得到天下的英才，好好教育他们。我们今天要问，在世界上有第一种条件的人太多太多了，那你问他，你比当国家领导人快乐吗？很少有人会说是的。父母都健康，兄弟姐妹平安无事，这个条件不算很高啊，那你为什么把它当最大的第一个快乐呢？他绝不是出于狭隘的家庭主义，好像说我一家人都平安无事，天下人怎么样都不管，那这种快乐实在是上不了台面的。他甚至有点狭隘了，太过于替自己着想了。孟子说的什么意思？你父母健在的时候，你到外面遇到长辈，年龄跟父母差不多的，就很容易尊重他们，关怀他们。这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你兄弟姐妹都平安无事，你在外面念书，有同学交朋友，有朋友，这些都跟兄弟姐妹年纪差不多，你就可以很容易推过去。所以孟子说的快乐绝不是小的范围，而是你做一个人，你要怎么样实现善，你更容易做到这个目标，这个才是快乐。这快乐是一个人性得到实现，得到伸张的快乐。第二个，我抬头看天不觉得惭愧，低头看人也不觉得惭愧。我记得英国有个作家，他写一篇小文章，题目是为什么别人说我是好人。你看的时候觉得很有趣啊，他说我想了很久，别人说我是好人，就发现答案只有三点。第一个，我从来没有欠钱不还；第二个，我从来没有打扰别人的聚会；第三个，我从来没有扭断小猫的脖子。你说这个果然是幽默作家。所以在社会上别人说你是好人，这个相当容易的，你没有做一些莫名其妙违法乱纪的事情，哎，就是所谓的好人呢。所以我低头看人不觉得惭愧，这个要求标准好像不是很明确，也不是很高。但是排在前面的是什么？抬头看天不觉得惭愧，那这我们也觉得奇怪了。请问有谁看天觉得惭愧呢？我今天要出差，一出门下大雪，我很惭愧，这个我出门就下大雪，没有这样的事，撑伞就好了嘛。所以这说明什么？这个说明你看天觉得惭愧，因为你没有做到人性应该有的事情。天给你这个人性，就是要让你行善做好人，你没做到就对不起天命。所以后面中庸就说天命之谓性，像这就是我们在学习孟子的时候应该掌握的重点。同样的是要你怎么样呢？实现人性的要求，作为一个正正当当的人真是快乐。那第三个快乐是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很多人就问，那是不是代表你在有名的重点大学中学里面教书那是英才啊？并非如此。孔孟所谓的英才从来就不是会念书的会考试的，而是什么呢？有心上进的人。一个人只要有心上进，不管你年纪多大，不管你这个智慧高不高，学习成绩如何，只要你有心上进就是英才。能够有这样的人来教育他们，为什么快乐呢？知道这个文化的种子啊，可以不断的发展下去，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那人类的未来一定可以更好。所以这所谓的三种快乐胜过当帝王，因为你 走在人生的正当的路上，自己本身的人性呢，可以有机会充分的实现。 人和人之间如何快乐相处？孟子以顺为例，阐发了什么是由内而发的快乐。那么顺究竟有什么样的人格境界，从而备受孟子的推崇呢？ 孟子呢，另外有一段也谈到人生最大的快乐，这段话也不太好理解。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成，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人莫近焉。最难解的是第一句，什么叫做万物皆备于我呢？你看字面上的话好像不太通嘛。后来到宋朝的时候呢，很多学者就加一些字来解释，加了三个字，他们就说成万物之理皆备于我心，把万物后面加上之理。因为宋朝学者很喜欢讲理，万物都有它的道理，都有它的规律，它这个规律呢皆备于我，我什么加一个字，心，我心，意思就是说我的心可以了解万物的各种复杂的结构，复杂的原理。但是这个不是孟子的意思啊，因为你接不上后面的话。如果你说万物的道理我心里面都可以了解，那跟你反身而成乐莫大焉有什么关系？我们念书除非必要不要加任何字，而要去理解它。万物之理皆备于我，代表我这里什么都够了。最好的例子呢是以颜渊来说，孔子曾经称赞颜渊说，颜回真是了不起啊，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九个字说明什么？穷得不得了，每天吃一竹筐饭，喝点白开水，住在违章建筑里面，简直是太穷了。后面十个字，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是重点。别人听到这么穷困啊，都受不了，但颜回没有改变他的快乐啊，代表什么？颜回就是标准的做法，万物皆备于我。什么意思呢？万物在我这里都够了，也就是我不需要万物。一个人要活在世界上，他所需要的万物少之又少。你想想看，我们有时候工作的辛苦，吃饭的时候，哎，怎么十分钟吃完毕了？你再好的胃口能吃多少东西呢？所以有些人他花钱吃饭花很多钱，也是吃一顿。有时候一个人钱花的很少，也是一样吃一顿。这说明什么？人对世界的需要少之又少。如果人跟其他动物学习，只取他所需要的东西，这个世界的资源应该不会不够用的。但是这问题在什么地方？往往是贪得无厌，到最后浪费的东西很多的。所以说到万物皆备于我矣，不是很难理解。你要倒过来念，就是我这里够了，我用万物只是帮助我更容易实现人的基本的使命。我的使命就是人性向善，我要行善，让我能活得下去，基本上要求的不多嘛，颜渊可以做到。所以像颜渊这样的人呢，孔子称赞他，孔子本身也可以做到。孔子怎么说自己呢？饭疏食，饮水，居躬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我吃一点简单的饭，喝点白开水，手臂弯起来做枕头，代表什么？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乐亦在其中矣。所以像孔子像颜渊的表现，就是万物皆备于我矣。你这样讲才能接到后面一句，我反省自己，发现自己做到了真诚，天下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快乐。你外在的荣华富贵不管有多少，真的是身外之物，而你本身呢，能够真诚由内而发去行善，这种快乐啊，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天，对得起我们的祖先，这种快乐没有更大的了。那么最后一句强调怎么行人，叫做强恕而行，行人莫近焉。你要走上人生的正路，最近的方法是什么？恕一个字，如心为恕，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我们走上人最方便最近的路。这也是孔子告诉他的学生子贡的话。子贡有一次请教老师说，有没有一个字让我终身奉行？孔子说应该就是恕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孟子的思想得到孔子的真传，并且加以适当的发挥，所以有这么精彩的见解。如果我们谈到人生的快乐，不能脱离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我们再举个例子，就是舜。孟子 很喜欢谈到舜，他说舜什么都有了，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天下人都称赞他，但是呢他还是不快乐，他常常觉得好像穷困的人呢、走投无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舜的父母亲还没有很顺心，所以孟子就讲了一句话，说舜这个人呢、他怎么样才能快乐呢？怎么样才能解忧呢？他说唯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只有让父母都顺心了，父母都开心了，舜才能够解除他的忧愁。为什么？他非常孝顺，他认为我跟父母的关系如果没有处好的话，天下给我都没用，天下人说我好都没用，我就是觉得自己不能开心，除非父母开心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快乐从何而来？你除了自己本身真诚做该做的事，同时也要想到跟你有关系的人，由近到远，由亲到疏，尤其是最亲近的，还年轻的时候父母健在，好好把握机会。所以我们学习儒家，要把这个学说学会之后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用了之后呢，我们就要问自己，你这样做快乐吗？我相信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孟子谈到的快乐无所不在，要由内而发，我相信我们从里面啊可以得到很多启发。尤其我们自己一定要把孟子所谓的君子的三乐了解，然后呢后面谈到真诚，反身而成，乐莫大焉，充分加以实践。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白眉鸭，眉是眉毛的眉，属于中等体型的细水型鸭。我们雄鸭的头部呢是巧克力色的，有宽阔的白色纹眉，胸和背部是棕色的，而腹部是白色的。雌鸭褐色的头部图纹比较显著，腹部是白色的。雄鸭会发出呱呱的叫声，好像拨浪鼓。 我们栖息于开阔的湖泊、江河、沼泽、河口、池塘、沙洲等水域中，也出现于山区水塘、河流和河滩之上。每年春季三月中旬到四月初从南方越冬迁到华北地区，四月中下旬到达东北和西北繁殖地，秋季于九月末十月初开始南迁，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陆续到达南方越冬地，迁徙时常密集成群。 我们经常会成对或者是小群活动，迁徙和越冬期间也会集成大群。我们的性情胆怯而机警，经常在有水草隐蔽的地方活动和觅食，如果有声响的话，立刻会从水里头冲出来直升而起，飞行快捷，起飞和降落都非常的灵活。我们主要以水生植物的叶、茎和种子为食，也会到岸上觅食青草，以及到农田里觅食一些谷物，特别是在迁徙季节和冬天。春夏季节我们也会吃软体动物、甲壳类和昆虫等水生动物，觅食的时候大多在水边的浅水处，或者是小型浅水湖泊和水塘里，从不会潜到水里头去找吃的。我们觅食呢大多在夜间，白天我们会在开阔的水面或者是水草丛中来休息。 我们是中国主要产业鸟类之一，曾经种群数量较大，但近些年种群数量已经相当稀少，以前在大兴是不太能见到我们的。曾经这里有着不少低端产业聚集地，流动人口密集，既给治安秩序造成了损害，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存在着突出的安全隐患和污染问题。还好现在已然成了一片新景象。 位于大兴区榆筏镇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是我们的新去处。以榆筏万亩林为依托的850公顷旅游度假区，已经建成了平原地区最大的第三代北京野生动物园。园内建有全国野生动物繁育基地，繁育了一批中国特有的金丝猴、长臂猿、蟒、虎、豹等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中国特有的10多种野生的珍禽在这里都能看到，所以您有空的话，不妨也到这儿来找找我们的身影吧。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